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本月初第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在吉林长春举行，电影《红海行动》和《我不是药神》共同斩获了金鹿奖最佳故事片奖，演员徐峥和章子怡则是分别凭借《我不是药神》和《罗曼蒂克消亡史》获得了最佳青年男主角奖和最佳青年女主角奖。说到长春电影节，它其实是咱们国家第一个以城市来命名的电影节，创办于1992年，比大家熟悉的上海电影节和北京电影节都要早。那为什么要在长春举办电影节呢？长春这座城市和中国电影之间又有哪些不得不说的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借着第14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和大家说说长春这座电影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长春是中国最早接触电影的城市之一，1895年电影诞生于法国巴黎，1907年就传入了长春。伪满洲时期，日本关东军和伪满警察在1937年的长春建立了一家电影的拍摄、制作和发行机构，叫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当时成立这家电影机构的目的，其实是想向民众灌输殖民主义的思想文化，拍摄的作品也都是美化日本侵略的反动影片。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投降，5天后，满映的理事长甘破正彦自杀身亡，而满映这家电影机构也就宣告了解体。满映解体之后，我党为了建设自己的电影生产基地，由长春的地下党员刘建民、赵东黎组织起了原来满映的进步支援，开展护场斗争，组建了东北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东北电影演员联盟，后来合并为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1945年的10月1号，他们就在满映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所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内战一触即发，东北电影公司迁到了黑龙江省的鹤岗市，在一所小学校里搭起了厂房，建起了新中国的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1946年的10月1号，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就是著名的电影导演、演员袁牧之先生。随着东影事业的发展，厂长袁牧之提出了一个七片生产的方针。七片生产就是要完成七个片种的生产，包括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版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从1947年到1949年，人民电影的七个第一部全部诞生在了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这七个第一部包括了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翻版片，也就是译制片《普通一兵》，还有第一部故事片《桥》。1948年长春解放之后，东影分批迁回了长春，1955年正式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从长春电影制片厂抽调了大批干部，奔赴北京、上海等地，为创建全国的电影发行系统和电影工业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保障。在新中国电影的发展阶段，长影还派出了大批的技术艺术人员，支援各兄弟厂的建设和发展。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长影厂一直有着新中国电影摇篮的美誉。其实单说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大家可能听着还比较陌生，可是要说到他们的代表作品，您就肯定听说过或者看过。您比如说钢铁战士、白毛女、平原游击队、董存瑞、上甘岭、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刘三姐、英雄儿女、开国大典等等等等，每一部都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且都是对当时观众的精神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品。新一些的像是辛亥革命、铜雀台、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也都获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从长影厂历年的作品中挑出几部比较特别的，来说说他们背后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有人说，如果把长影70多年的创作历史比作一条河流的话，这部叫做《桥》的电影就像是架设在这条河上的一座桥，是了解长影历史的必经之路。电影《桥》是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编剧于敏和导演王斌是来自山东的同乡好友，后来一起到了延安鲁邑。抗战胜利之后，他们离开延安，辗转山东临沂、辽宁大连、黑龙江哈尔滨、佳木斯，最后才到了当时还叫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东影大本营。那时候的大本营在黑龙江的鹤岗市。为了创作电影剧本，于敏到了哈尔滨机车车辆厂体验生活。他头一次进到大工厂里，看见火车头都开到厂房里，吊车像龙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就连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都觉得像音乐一样美妙。工厂火热的生活给了于敏创作的灵感，他在招待所大厅的椅子上用膝盖当写字台，开始创作《桥》的剧本。电影《桥》讲了这么一个故事：1947年的冬天，东北某铁路工厂为了支援解放战争，接受了抢修松花江铁桥的任务。经历了一系列困难之后，工人们造出了桥座和铆钉，终于在松花江解冻之前把大桥给修好了。影片中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洋饰演的是一名年轻工人，导演要求演员要到生活中一对一找到自己的角色对象，和对象交朋友。于洋就找到了这么一位青年工人。于洋本来穿了件军装，导演说你要体验生活就跟对象换衣服穿，结果那位工人的衣服总也不洗，衣服缝里都是虱子、麂子，于洋也不嫌弃，用火烤死虱子就穿上了。演员们不但按照导演的要求去体验生活，每天晚上还要跟导演汇报自己看到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心里有了底儿，演起来就真实多了。初创时期的东影条件特别艰苦，那个时候厂里虽然拍过新闻片、美术片和短的故事片，但长的故事片还从来没有尝试过，就连拍电影的胶片也很少，仅有的一点还是再生的。什么是再生的呢？就是用过的旧胶片经过特殊处理，去掉上面的画面，再涂上新的感光药液。剧组里许多人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为了不浪费胶片，也是为了让剧组的人了解电影，导演王斌在开拍之前要先给大家讲电影，每个镜头、每个人物、每场戏、摄录、每幅画道什么都得讲。 这样所有人才知道自己在组里到底应该干什么，怎么干。可以说电影桥的摄制组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电影学校。影片的拍摄前后历时一年多，设备和各种条件都很差，录音的时候录音棚还着了火，导演王斌冒着火冲进去抢救出了胶片和录音磁带。好事多磨，他们总算在预定的时间里完成了影片，在1949年的五一前上映了。当时桥在刚刚解放的南京首映，有23个单位的职工代表，一共2000多人上街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我们有了自己的电影。接着北京召开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代表们也观看了这部影片。当时有上海的代表提出了不少意见，说灯光不好，演员也不像产业工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陈强也是桥的主演之一，他也去参加了文代会，听到大家的讨论心里就有点没底。后来周恩来总理也到了文代会现场，见到陈强，周总理就说，我看了你演的电影。陈强说，拍得不好啊。周总理说，很好啊，工人登上了银幕，成了主人，这是第一步啊。陈强把周总理这句话转达给了王斌导演，导演很欣慰，说有这句话就行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呢，咱们借着刚刚闭幕的长春电影节，和大家聊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刚才说的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故事长片《桥》，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的诞生。那个时候，电影院里要是放映外国影片，一般都是打上简单的字幕，而让银幕上的外国人讲中国话，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儿。说到这儿，咱们就不得不请出一位人物了，他就是新中国电影译制片之父，导演袁乃臣先生。袁乃臣是部队文工团员出身的话剧演员，当时东影厂的厂长袁牧之找到他，把做译制片的任务交给了他。袁牧之说，电影院里放的苏联原版片打的字幕太少，观众看不大明白，咱们要是能给他配上音，做成翻版片，观众看起来就容易多了。那个时候还没有译制片的说法，翻版片就是译制片的意思。袁乃臣领了任务，没多久苏联的原版片素材也到了，是故事片《马特洛索夫》。剧本的翻译倒不是难题，有了中文的词之后，怎么让银幕上的外国人开口才是难题。袁乃臣拿着一块秒表到放映室里看素材片，他先选了一段台词长的片段背熟了，记下这段台词的时长，又找到剧本翻译者之一的孟广军，让他也把这一段的俄文台词背下来。之后呢，两个人面对着面一起说台词，还掐着表。结果袁乃臣的中文词说完了，孟广军的俄文还有好几个单词没说完。同一段词，中文和俄文占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只能是调整说话的节奏快慢，多对上几遍来解决这个问题。速度的问题解决了，袁乃臣又发现，怎么这说台词像是在背书呢？可要是把情感加进去，这台词占的时间又拉长了，又说不完了，还得再次删改。接下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的词说俄语时是张嘴的，说中文却是闭嘴的，口型不一样，让人看起来很不舒服，这可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只能去选合适的中文词。这下为了一句台词，甚至就是一个词，翻译孟广军得翻一俩小时的词典，花半天甚至是一两天的功夫，才能找到一个既恰当又和口型相吻合的中文词来。折腾了好几遍，中文台词终于是解决好了，下一步就是寻找合适的配音演员。其实那个时候啊， 根本没有配音演员这一说。当时东影呢有一个小型的剧团，只有五六个演员，袁乃臣导演觉得他们音域不够宽，音质也不够厚重，不想用他们。刚好那时候来自延安的抗大文工团有部分演员在齐齐哈尔的外景地拍戏，袁乃臣就去看他们拍戏，和他们聊天，为的就是听他们的声音。听了一天还是不满意，觉得男生不够浑厚有力，女生也不够甜美清脆。袁乃臣就问还有没有别的人啊，文工团的团长说了，还有的就不是演员了。袁乃臣说听听看，只要声音好，管他是干什么的呢。恰好就在这群不是演员的人当中，袁乃臣发现了两个人，一位叫张玉坤，是放映员，一位叫吴静，是服装员。俩人都没上过台，一听说让他们演电影就紧张的直推脱，袁乃臣却坚持要用他俩，觉得他们的声音非常符合苏联影片人物的感觉，不但要用他们做配音演员，还要做主要配音演员。就这样，袁乃臣一鼓作气完成了影片的全部配音。厂里决定先在小礼堂放映一场，听说要放第一部翻版片，厂里的职工全都早早的来到小礼堂等着，座无虚席，鸦雀无声。影片放完之后掌声大作，成功了。可是做苏联的翻版片，光是厂里人认可还不够，关键还要看苏联人的意见。袁乃臣就带着片子放给苏联的电影公司经理看，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结束，苏联人高兴地拉着袁乃臣的手说，哈拉少，哈拉少，翻译告诉袁导，你翻译得很好，他是在祝贺你成功，今后就按合同规定，我们苏联电影的中文版权就全部交给你们制作了。1949年东影终于把苏联这部著名影片译制成了汉语对白片。考虑到原名马特洛索夫，也就是主角的名字有点拗口，发行放映的时候重新起了个名字，叫普通一兵。 苏联英雄阿里克桑德尔马特洛索夫英勇地牺牲在保卫我们祖国自由和独立的战斗中。 在他曾服役过的近卫团里，在战士行列的记忆中，是他的功绩和光荣，是他随死犹生，像活着一样的，让我们来对他歌颂。 你说他今年只有19岁。 是的，斯大林同志。 这些青年人给人类带来了自由与和平，这是苏维埃人民的新一代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战士，这样的人不会死的，他们的名字将会永生于我们英勇人民的记忆里。 他站在团队的旗帜下面，永远地活在人民中间，他以自己的胸膛扑灭了燃烧祖国的凶炎。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咱们从长春电影节聊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历史。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的一个片段。其实现在不少朋友看外国电影都不喜欢看译制的，尤其是年轻观众都喜欢选字幕原声片来观看。但普通一兵的那个年代可不一样，那时候大多数观众不要说外语基础了，就连基本的文化水平也不高，让他们看打字幕的影片确实是看不大明白。而且当时中国的电影事业才刚起步，国产故事片的产量很低，东影译制的这批苏联故事片就填补了国内故事片的数量不足，是很受观众喜爱的。刚才听到那个片段，可能您也听出来了，这里面的配音是带着东北口音的。据说在普通一兵之前，苏联的电影公司自己也曾经做过配音译制，他们找的配音演员是山东人，配出来的声音自然也是一口山东腔。影片放映的时候，看着大鼻子凹眼窝的苏联人说一口纯正的山东话，观众都觉得特别滑稽。而袁乃臣导演制作的第一部译制片用的演员是东北人， 东北地区的观众听起来却是格外亲切感人。在那之后，袁导又在全国各地招兵买马，扩大了长影的配音演员阵容。为了让翻译更为标准，他还扩大了翻译队伍，请来了真正的苏联人，又找来了日文翻译、英文翻译等等。当然了，为了影片的广泛受众，配音也不能一直都是东北味儿啊。为了提高演员的业务能力，袁乃成还办了语言学习班，专门训练普通话，纠正地方口音。那段时间，苏联有名气的影片差不多都是东影翻译的。除了苏联影片之外，他们还译制了印度电影《流浪者》、埃及电影《忠诚》、英国电影《百万英镑》、意大利、罗马尼亚、日本、朝鲜、匈牙利等等国家的影片，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电影银幕，也让国人通过这些影片了解了世界。今年长春电影节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电影节期间，不少从长影走出来的电影艺术家们都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重温他们的流金岁月。90岁高龄的表演艺术家田华就到了长影老厂区改建的长影博物馆，看到了他当年饰演的经典形象白毛女的雕像。田华说，那个时候我才22岁，现在我90岁了。这里是改变我艺术人生的地方，是我开始触电的地方，所以我对这里特别怀念。90后的青年演员邱林也跟随电影《杨靖宇》剧组来到了长春电影节，讲述了剧组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林海雪原里拍片的过程。他说，在长影看到了老一辈电影人精益求精、敬业付出的榜样，作为新一代的电影人，他们也必须在艰苦磨练中担负起时代的重任。那今天关于长影的故事咱们就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歌，来自本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的得主，电影《28岁未成年》的主题曲《我》，演唱者常石磊。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黑夜而闪耀，我流年却不走，我转眼就开花，我骄傲当时的我，究竟有多少我谁在寻找谁